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要進入我哋大會嘅正式程序啦。 係大會宣言啊，我哋 係啊，大會嘅宣言。咁我就要請四大組織嘅代表朋友咧，就到台前係同全場嘅朋友去讀出我哋呢一篇大會宣言嘅。首先有請普羅政治學院嘅陳偉業議員帶教。 跟住有選民力量嘅靚女 Erica 袁美明。 有前線的代表劉永達